昌真法师，净空法师告诉我们，昌真老法师是国内弘扬净土法门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当代高僧之一，四川乐至报国寺方丈。老人家是巴蜀禅门巨匠、百岁高僧黎玉上人圆寂前选定的唯一接班人，一生诚敬实修，专弘净土。老人家提出的修行纲领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深信因果，学佛先学做人，引自龙盎、龙轩，持戒修行的楷模，弘法立生的典范，追忆上昌下真法师一文，其宗旨与净空老法师完全契合。昌真法师的开示中经常讲，净空法师告诉我们，净空法师说，老人家自幼学佛，亲近过许多禅宗、密宗大德，如佛兼通，学识渊博，却如此谦恭，尊敬有德，令人感佩叹服。昌真法师讲法时推崇净空法师，昌真法师开示，净空法师提倡要活念活用，这个方法很好，怎样降服烦恼？净空法师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阿弥陀佛就是觉嘛，不管是什么念头，恶念也好，善念也好，只要念头起来，你立刻就换成阿弥陀佛，绝不能第二念还是妄念。这个就是念佛的秘诀。这个话很有道理，不怕念头多，只怕我们觉悟的慢，杂念一起，你马上换成阿弥陀佛。第一念是妄念，第二念就是正念了。这样子，妄念就不可能继续下去了。用功就要这样用。净空法师说， 你能够用念佛来解除妄念，这样子来用功，你自己观察，用不上一个月，你的心就清净了，你的烦恼就减少了，用上三个月，就上轨道了，你的功夫就得力了，用上两三年，你的功夫就成片了。成片就是半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都没有妄念，或妄念很少很少，只有一两个妄念，功夫就是一片一片的，妄念被扶住了。当然，到了这个时候，虽然烦恼的根子还存在，没有除掉，但烦恼已经不起作用了，就不起现行。只要有了这种功夫，决定往生。他说，这个秘诀非常之好，希望大家都能这样做，可以消除妄念，可以扶住烦恼，可以得到很大的受用啊。我们念佛，就是要越念烦恼越少。如果说越念烦恼越多，脾气越大，那不是佛法不对呀，你自己没有对，你又在念佛，你又不克服你这些贪嗔痴种种的烦恼习气，那当然不行啊。正住双修与理事双修，1996年秋佛七总结，昌真法师讲话。净空法师说，教理不明，修行就不得力。说个不好听的话，就是盲修瞎练，一定要懂理，否则不能成就。凡夫终日忙碌，应酬既多，回家又不摄心静虑，虽然每日早晚两课，而心中未曾一刻安宁，尽管念佛，妄念依然压倒正念，就是念佛的心，也从不体会到离一切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修一切善法等道理。因之修行多年，仍然心随境转，自己做不了主，得不到佛法的益处，确实如此。为什么有人修学佛法多年以后，竟去学邪门歪道， 就是不懂得心外无法，而去想心外求法，追求神通，这主要就是不明理造成的。净空法师说，在一切经典中，《华严经》《法华经》是原教义成大经，是经中之王，而《华严经》讲到最后，一生成佛了。怎么成佛的？念佛往生净土成佛的。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才圆满成佛。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都是这样圆满的。阿弥陀经是华严经的总结论、总归依，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昌真法师讲话，当代的净宗大德净空法师也说，学佛是修心，修正行为容易，修心难呐。我们无始以来，烦恼习气太重了，妄念从来没有间断过，心一动就是造业。地藏经上说，阎浮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所以赶快要把这起心动念转成阿弥陀佛，把我们的染业转变为净业，你会转，这就是修行，这是真正的修行。他还说，修行不是一天到晚念经、念佛、磕头，不是在形式上，那是做的表面功夫，在起心动念处下功夫，念头才起，就转成佛号，这叫做从根本修。这说明了修行的下手处在这里。我们平常注意了身业，就是行为；注意了语业，就是语言。一般都没有注意意业，所以我们往往满足于每天功课完成了，认为这个就是修行了。当然不是说这样做不对，而是说只做这些就不够，因为没有抓住关键，没有修心，没有在起心动念处痛下功夫，这样就不能改掉我们多生累劫的 烦恼习气，就不能消除贪嗔痴。一句佛号，一部经，一生成就。昌真法师讲话，净宗大德净空法师在讲普贤行愿品时，他也有一段开示。他说，我们这一生真正要想往生，要有100%的把握，就是一个专字，没得别的诀窍，就是专。你要专信来建立信心，专愿一定要发愿求往生净土，而且要发大愿，发菩提愿。专念就是念一句佛号，这就成功了。你真正做到了，3个月就可见效果。这个效果你自己就有感受，这绝不是虚无缥缈的，自己就能够验证。这段开示说得很好，说明你专到了极点，你就通了，跟阿弥陀佛挂上钩了，电源接通了，你就得到了阿弥陀佛的加持，自然就容易感应道交。那还愁不能往生吗？所以念佛法门没有别的诀窍，诀窍就是专。佛说阿弥陀经讲记，昌真法师讲述。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老实，信不深，这样也想学，那样也想学，这部经也念，那部经也念，这样咒也念，那样咒也再念，这样法门也修，那样法门也修，样样都搞，搞成一个杂货摊子，这样很危险的。净空法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一颗炸弹掉在你面前了，因为你学的东西很多，就要去考虑念什么经、什么咒才好。念大悲咒吗？念楞严咒吗？等你还没有想好，轰的一声，炸弹都爆了。这是个比喻，但很能说明问题。在紧急关头，在临命终时，越简单越好。这个问题说明了，不是要抓得多，而是要一门深入，要老实念佛，不换题目。这个教导 非常重要啊，大家都应该很好的认真领会，认真的依教奉行，这样子才能得到受用。净土法门的十六字纲领，昌真法师讲述，净空法师也说，你若能劝两个人念佛，这二人往生了，那么在你临命终时，这两人一定会同阿弥陀佛一道来迎接你，这说明了，只要你能劝一个人往生，就凭这一条，你也决定能往生。实际上，我们自己能够认真的多劝人修净土法门，这种发心就与阿弥陀佛一样，你的心都与阿弥陀佛是一样的了。你不往生，朝哪里走？往生就是心嘛，这个躯壳是去不了的啊。所以说，用不着怕多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会耽误功课，不能往生，这是凡夫之见。1997年春季佛七讲话，净空法师说，如果我们能在忍辱上下功夫，就容易入道，因为我们能忍辱，就能感动别人，教化别人。本愿法门与净土法门的三不相应，当代净宗大德净空法师在讲《地藏经》中对本愿法门的错谬观点做了系统的批驳。1999年4月，净空法师又说，有人提倡本愿念佛，经都不要读了，就靠阿弥陀佛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句十句就能往生。经上讲的没有错，如果你断章取义，不能怪佛啊，怪你自己愚痴，存的什么心？侥幸、投机取巧的心，这种心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怎么能跟那些诸上善人相处？你们想一想，这个心能不能相应？你要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岂不是把极乐世界的社会搞得大乱？每一个人往生都是真诚，而你是侥幸、投机取巧的心，哪有这个道理？佛怎么会来接引呢？所以，断章取义很容易误事啊。昌真法师赞叹下莲居会集本，净土宗的祖师，明代的著名高僧莲池大师这样讲：一句佛号，一部经，一生成就，这三个一字非常重要。一句佛号就是指南无阿弥陀佛，一部经就是指的阿弥陀经，就可以保证我们今生能够成就。所谓成就，就是往生净土，莲花化生，就永不退转。这样子，你继续修行，必定一生成佛，最后当然就成就了。那么，现在提倡念《无量寿经》，这个不矛盾呢？不矛盾，因为过去《无量寿经》有五种译本，不晓得哪一本才是善本。经过下莲居老居士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把它汇集成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一本《无量寿经》。这个就是最完善的本子。这个《无量寿经》就叫大本弥陀经，所以并不矛盾。佛说《阿弥陀经讲记》，昌真法师1998年农历三月于西昌市庐山光福寺。昌真法师简介：昌真法师1917至2009，当代净土宗高僧，俗名张妙手，生于成都书香门第，幼年受家庭影响学佛，1946至1949年任四川西充县县长，1950年任教于四川省林学院，早年追随成都大慈寺圣亲老和尚参禅，又皈依普亲上师学密，后越印光法师文超，自觉契机，遂潜心敬业。 八十年代参加编修四川省佛教制，任教于文殊院空林佛学院。1992年四川乐至报国寺107岁高僧离欲上人圆寂前，即奠尚为居士身的昌师速来寺中。至寺，上人已端坐而终，方知上人将寺院托付己身，再三推辞不得，以74岁高龄于上人法体前披剃，至洛阳白马寺受具足戒。昌真法师继承离欲上人遗志，以持戒修行为要务，以弘法立生为己任，专修专弘念佛法门，主办净宗弘法人员培训班，定期举行念佛期，主编刊物《蜀中净土》，应邀在四川各大寺院、佛学院讲经开示，受到四众弟子的尊敬。乐至报国寺也由师而成为蜀中最有影响的净土道场之一。2009年12月26日师欲知时至，在念佛声中如入禅定，自在往生，世寿92岁。圆寂12小时后，身体柔软，顶有余温，面色红润，涂皮得5色舍利子，舍利花1000余枚，有多种开示录存世。附录：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一恩师上昌下真老和尚，修行生活点滴摘录。结录：作者释龙轩。师父出生在四川一个非常有德行的名门望族，从小受到严格良好的教育，他经常也会给我谈一些他祖辈父辈们的轶事，我们从侧面深感他先辈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他的家训是谦让、和平、恭敬、吃亏、受气、耐烦，这也造就了师父一生圆满的人格。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瑕疵， 但并不因此给人高不可攀、敬而远之的感觉。相反，那种平易近人、谦虚儒雅的风格，令一切众生都欢喜接近，感觉就是一位普通的老爷爷、老父亲。他道德高尚，文章底蕴深厚，经历如此传奇，却从不因此而自负，也从来不提过去的风光。每当我们间接知道他过去的某项阴德，向他询问的时候，他总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他口中常谈的就是学佛先学做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每天想到的是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如何帮助人、利益人，对自己严格要求，真修实行。1960年，师父由于信仰开始吃素，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不影响别人，他仍然集体伙食，如遇吃肉，他也一样打回去。等到半夜，夜深人静，再端出去与众生结缘。直到八九十年代，别人才慢慢知道这段经历。八十年代，有一次，他在文殊院突然半夜生病吐血，命在旦夕。寝室的隔壁都有人住，只要自己轻轻一敲木板墙壁，邻居就会起来。但想到半夜三更会麻烦别人，他一心念佛，绝不声张。直到一月后，他侄女去看望他，发现有没洗净的血渍，追问下，他才悄悄告诉侄女，并嘱咐不要告诉别人。师父工作过的都江堰林校校长戴廷海一提到师父，就激动不已，说师父在林校做校医时，真是上下一致赞叹啊。不管任何人和他交谈，只要你不离开，哪怕他再忙再急，他都没有一点不愉悦的脸色， 更不说他先离你而去。师父对别人的嘱托却是一言九鼎。他75岁被离欲上人选作乐至报国寺住持。据说上世纪1985年，当时师父因写四川宗教志，接触离欲上人后，上人就要当时还是居士的师父将来接班。师父说自己70多岁了，也不可能出家了，而且师父当时正在文殊院、空林佛学院、昭觉寺、四川佛学院任课，并说文字教学是自己的长处，管理寺院，特别是僧团，就没有经验了，不敢承担。师爷说，你有福德，还很年轻，面对一位百岁老人，师父也不能在身边，只暗暗下决心，将来找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来顶替。后来又交往过2次，师爷上人仍是交代将来报国寺的发展规划，哪知师父还没找到合适人选。1992年3月15日，上人在圆寂前2天亲自拟好电报，成都文殊院张妙手居士，我遇病，请速来报国寺，有要事相商，交与邮局发出。离欲上人也许清楚，当师父赶来后未必接班，因此发出电报后召集全寺僧众开会，宣布我已找好了接班人，就是现在成都文殊院佛学院上课的老师张妙手，法名都取好了，你们要像对我一样对待他。当师父赶到时，他已坐着圆寂了。一位75岁的老人被硬逼对着上人的遗体剃发管理事务。1月后，拿着离欲上人生前给他开好的号条，去河南白马寺受具足戒。当时古稀之年的他，既要在佛学院任课， 又要管理报国寺，以后还承担乐至、内江、资阳佛协的工作。那时的寺庙百废待兴，两年以后，就连当时任四川佛教协会会长的辩能老和尚也看不下去了，劝师父放弃这边寺庙，继续教佛学院。师父当时也觉得自己很适合，也喜欢在佛学院上课，管理僧人，建设寺院，难度确实很大。但既然接受了离欲上人的遗嘱，就不能考虑自己的喜好。学佛先学做人，于是毅然辞去了佛学院的教务工作，一心赴到了报国寺的僧团建设、老年安养院建设、寺院建设，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师父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才有今天的乐至报国寺。赵朴初老居士要找这样好的法师，几乎找不到。赵朴初老居士是当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前曾单独付嘱他老要护持佛法，普老为佛教事业费尽了毕生心血，特别是文革之后佛教的重新，可以说功不可没。普老和净空法师是安徽同乡，两人是相知多年的老友。普老对净空法师，佛教是佛陀教育的理念，十分赞同肯定，多次在他创办的法音和佛教文化杂志上刊登老法师的文章。普老多次邀请净空法师回国做客，并劝请老法师叶落归根。净空法师在讲经中经常提到自己在国内有两个大护法，一位是明山法师，一位是赵朴初。赵朴老1999年在北京净空法师 捐赠龙藏仪式上的贺词。新闻：乾隆版大藏经捐赠仪式即将在京举行，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并以我本人的名义表示热烈的祝贺。乾隆版大藏经是我们大家早已熟知的藏经版本，它有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龙藏。这是康乾盛世所修的盛大典藏，既是我们佛教的至宝，又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瑰宝。它和四库全书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上一次强盛时代的成果和见证，体现了我们民族，我们祖国在盛世的巨大凝聚力和文化连续性。当然，在后来，这200多年来，这部大藏经散佚和毁损的历史，也就是和我们祖国国力衰微，我们民族命运苦难的历史相伴随的。每念及此，令人痛心。今天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50周年，普天同庆之际，这部大藏经盛世再来，重新流布天下。目睹这一殊胜因缘，我的内心倍觉欣慰。净空法师慷慨捐赠，国家宗教局毅然接受，这都是莫大的功德，我深表欢喜赞叹。我相信500套乾隆版大藏经捐往各个全国重点寺院和重点大学及其他的学术机构，这既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的学术文化繁荣，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我国的宗教信仰政策之成就，有利于弘扬正信，抵御邪教和迷信。这样的大功德，当然也就是我们所有正知正信的佛教信众所乐见其成的。我和净空法师是多年相识相知的老朋友了，虽然我今日 因遵医嘱，住院静养，未能前往共襄盛举，但是我仍愿分享法喜，并衷心祝愿活动圆满成功，祝愿净空法师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期间，悉皆顺遂，六十吉祥。赵朴初于1999年9月25日，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刊物《佛教文化》1999年第五期。新加坡居士林林长李牧原讲话录影摘录。赵朴初是个维摩再来的大居士，中国佛教有今天，朴老的功劳不可没。你看，你到中国寺院的大雄宝殿跑，很多牌匾是朴老写的，很多寺院的复原是朴老去争取回来的。这次善学法师和皎喜法师他们来新加坡是朴老批下来的，经过国务院批下来。朴老听到人家要去读书，非常高兴。我去年五月曾去见他老人家，提起净空法师，朴老站起来合掌，说是了不起的大法师。我请他做居士林的名誉林长和净宗学会的名誉会长，他推说居士林我应该做，我很喜欢居士林，但净宗学会是净空法师在那边讲经说法，我有什么资格去做顾问，做名誉会长？我又请他做培训班的顾问，他说他是大法师，我不行啊。朴老说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佛教大学，所以他对这些留学生很重视。我跟他讲这个培训班的情形，他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应该的，净空法师是当代讲经的大德，目前非常缺乏，是一位最好的讲经法师，要找这样好的法师几乎找不到。净空法师不只是在我们新加坡，妙善法师也一而再再而三地

专程盼望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并与中国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王作安副局长、统战部二局蒋坚勇副局长等面晤欢谈。赵朴老与老法师是相知多年的故交，十分关切地询问法师在新加坡及海外各地弘法近况。叶局长则对于法师弘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坚持两岸和平统一立场，特别是致力国内抗洪救灾的感人事迹，进行了热情肯定。佛教文化1999年第四期，中佛协会刊《法音杂志》报道，本刊讯3月31日上午，赵朴初会长在北京广济寺会见台湾华藏经社主持净空法师，即该经社图书馆馆长韩英居士一行。赵朴老与净空法师原属同乡，宾主之间交谈分外亲切。赵朴老对净空法师在台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及各佛学院，并往来于欧美、香港等地弘法，创建华藏经社及佛陀教育基金会馆等佛教文化设施，深表赞赏。净空法师对我会兴办佛教学校、培养僧伽人才，亦深表赞佩，向我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捐赠4万美元。韩英居士委托我会印刷佛学大辞典5000套，与各地佛教院校师生结缘。法音1993年第五期，净空法师讲经谈朴老。从前赵朴老在，朴老跟我是同乡，他在国内真的是我的护法，任何障碍到他那里就化解了。所以在过去，我有两个护法，在家人赵朴老，出家人明山老和尚，他们真正是知己，是知交。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一 三一四集，世尊在《大智度论》里面说，二地菩萨所修学的四个科目，其中一条是知恩报恩，赵普老写的四个字，他是给杂志上提的，我看到之后把它剪下来放大，做成一个匾额，有人居然有此事毁谤净空法师，伪造赵普老墨宝，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句话在现前社会我们要特别提倡，一个人能够知恩报恩，纵然不学佛，不出三界，来生也必定是人天福报。而反过来，忘恩负义，决定在三途。太上感应篇第122集，净空法师晚赵普老，新加坡净宗学会净空法师，京西普公老人事集，呜呼，画风俱袭，人天师养，噩耗传来，普天同道，渤海同悲，隔海闻父哀痛何极，唯以日讲华严大经功德，至诚回向，以导往生上品，诚愿再来，上起节哀顺变，以慰灵爽。净空法师赠送的挽联是：熏叶可观，岂独浮名能媲美，高峰堪仰，教诸古德亦无亏。法音2000年第八期，赵普初简介。赵普初1907年11月5日，至2000年5月21日，当代佛教领袖，安徽太湖县人，生前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 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2000年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3岁。附录：84000册龙藏捐归故国。净空法师在北京出席龙藏捐赠仪式，并应邀参加50年大庆观礼活动。本刊讯，行方报道，1999年9月27日至10月3日，净空法师应国家宗教局邀请，率团前来北京出席乾隆版大藏经捐赠仪式，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一系列庆典活动。净空法师现任新加坡净宗学会和居士林导师，多年来全力以赴于佛教教育事业，将信众所供养之净资悉数用于弘法与佛教人才培训，取得卓著成就。事迹在海内外佛教信众中广为传颂。他从80年代开始，多次从海外回到祖国，关心祖国建设成就，为祖国的佛教弘法、慈善和教育事业慷慨解囊。他有感于佛典宝藏在祖国历经浩劫所致之匮乏，和僧俗信众对于藏经的渴求，遂在海外发起倡印乾隆版大藏经捐赠祖国大陆佛教界。1997年4月，净空法师在北京面谒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表达此意心愿，赵会长深表欢喜，主动表示可由他本人和中国佛教协会名义接受，并转赠全国佛教界。事后不久，净空法师目印得乾隆版大藏经1000套，即致函中国佛教协会表达捐赠之意。1999年4月，中经曲折， 在为东南亚佛教界所赠其中500套之后，净空法师获得中国国家宗教局和赵普老与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终于实现将最后500套捐赠入境。这在新中国50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家宗教局为促成这一活动的圆满成功，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报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同意后，又多次出面组织协调各有关的国家主管部门和中国佛教协会。在9月下旬完成了从入关、免税到分配等等一系列繁复手续。9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内，简朴而庄重的乾隆版大藏经捐赠仪式顺利举行。国家宗教局局长叶晓文先生和净空法师先后致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树仁先生代表赵普初会长宣读了贺词。9月28日晚，净空法师由国家宗教局派员陪同前往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国庆50周年文艺晚会。9月30日晚，净空法师又应邀出席了盛大的国庆50周年招待宴会。10月1日上午，举世瞩目的50周年大庆阅兵式与群众游行活动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净空法师亦应邀前往观礼，目睹祖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老法师欣慰无已。期间9月29日，净空法师一行在拜会中国佛教协会之后，前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举行的盛世崇光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展。这批精美无伦、惊艳海内外的佛教文物，令老法师 和随行的法师居士们流连忘返。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和国家文物局张文斌局长亲为作陪。中国历史博物馆孔副馆长担任讲解。国家宗教局杨同祥副局长。中国佛教协会刀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等一同参观了展览。清代刻印的大藏经有三种，就是乾隆大藏，俗名龙藏，百纳藏，贫且藏，其中以龙藏最负盛名，最为完美。该藏收编了宋代以后元、明、清历代高僧大德的全部著述，可以说把佛教传入中国1700年间翻译的经典做了一次总结，编刻过程花了5年的时间，共收经1670种，7240卷，但是为1页5行，1行17字的折本，字体醒目，雕版精致，壮观程度堪称我国木版刻印精品，东方文化之瑰宝，至今保存原版龙藏的相传只有4部，一部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是清末慈禧太后赠送给日本国的，一部在马来西亚槟城的极乐寺，是光绪30年妙莲老和尚入京申请的。清代高僧入京请藏，要有王公大臣联名发起，皇帝批准，举行很隆重的盛典。另外2部分存在香港和美国的万佛城。这次龙藏的印刷运用高科技，用最先进的印刷术精缩原龙藏刻印版，出版整理工作从1990年开始，先后进行了8年，其中破损、缺字均由专业美工加以修补，重新整理出版，并且将总目录汇为1册，如同字典，便于查阅。封面 采用日本高级龙纹丝绸，经过百年不变质处理，字大清晰，容易阅读，牢固庄严，可以较长时期的保存。每套经文部分168册，500套，合计84000句册，恰好与佛说的84000法门相应。据悉，在国家宗教局的大力支持下，这500套龙藏正在按计划分送全国各地重点寺院、图书馆、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佛教文化1999年第5期。